那些花枝不仅停止落在这森林，而我的眼睛没有思考多情，失去你泪水浑浊不清，失去你我连笑容都有阴影，我在这不经意的